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仲有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城寨见。 好啦，又到星期六三不管嘅時間啦。嗱，而家咧就係、是、出緊街嗰陣時咧，就因為今日咧就係、是、城寨嘅自助餐聚會啊。咁咧我就喺提早少少時間咧就預先錄影咗先。咁喺呢個希望提醒大家咧，今晚嘅自助餐聚會咧，咁就喺六點半喺呢、這個太古坊多盛大廈嘅三樓啊，呢、這個叫 Bloomsbury Room。Butterfields 的自助餐，這個地方叫做 Butterfields， 裡面的地點就是叫做 Bloomsbury Room， 就dress code 就是這個 smart casual 就可以了。不過提醒大家就不要穿爛的牛仔褲啦，還有這個背心啦，我想我們的女聽眾很少會穿那些 spaghetti 的，應該就是這個短褲和拖鞋樣，就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到時呢就六點半呢就喺呢、這個Butterfields 同大家見面。咁今集呢我哋呢就上兩集呢大家都有廣泛好多嘅朋友呢都事後呢都有即係俾啲意見，即係談論呢兩集嘅節目啦。咁我諗自從幾個禮拜前開始由我自己去主持呢個三不管呢，咁我就將佢呢就定位在咩呢，就係、是、同一個我自己過去嘅工作一路所觀察到的東西，還有是現在所見到的一些的政治現象或者是社會問題的現象是做一個聯繫的，希望即有一個提供一個比較有一個歷史的角度去看這件事。那為什麼呢？就因為我相信在社交媒體這個最發達的時候呢，基本上呢社交媒體就是最重要，就是今日這一刻那個 status， 大家表面上就很重視對方的立場是什麼，咁至於對個論據等等呢啲嘢呢就不太重視嘅。但我哋成日都問立場係點樣嚟嘅呢，立場其實係我哋嘅每一個人對一啲事件嘅一啲嘅 value choice， 一啲價值觀嘅選擇，然後體現喺對呢件事嘅睇法㗎嘛。咁所以呢啲價值觀嘅選擇呢其實應該係咩呢，應該係可以係穿越呢個歷史嘅，即係由呢個唔同嘅階段經過思考過程裏面去達到嘅。咁但正正呢今日我哋 Facebook 嘅 status 呢就係、是、以下呢一刻我點樣睇嘅啫。咁所以呢就好多時大家就唔再重視一啲政治問題嘅前因後果。即係話譬如你幾憎呢個689都好啦。但係點解689可以將香港搞到咁呢，香港會變成咁呢，其實呢個過程係一步一步走過嚟㗎嘛。而唔係話689今日嘅新聞裏面做咗一件事係令到香港即刻會變成咁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就如果作為一個媒介呢係有責任呢係將一件事件或者一個現象嘅內容去脈前因後果呢係就自己所知呢係同大家即係去分享呢樣嘢，希望可以喺個過程裏面呢係刺激到大家啲思考，即係唔敢話係即係可以作為一個嘅領導大家去諗嘢，我從來都唔係咁嘅心態，反而我覺得係最重要係希望個討論可以呢就大家從多啲角度去睇一個問題，同埋睇得深啲，唔好淨係停留喺一個 status 嗰個層面，即係好似 Facebook 裏面嘅每一日嗰個 status 係乜嘢呢，咁似乎就好似代表咗大家好重視嘅一啲立場，正正就係唔係。咁之前我講過幾個話題呢都係圍繞住同香港管治有關嘅。上一集就講過呢個由1985年地方行政改革之後呢，香港嗰個居民運動點樣變成係民主派，然後民主派最終點樣變成泛民，然後最終走到今日呢個局面，中間犯咗啲咩錯誤，做咗啲咩錯誤選擇，正正就一定要擺返喺一個 context 一個背景裏面呢，其實大家先至會睇得清楚嘅，而唔係話只係一句口號30年一事無成咁就可以取代咗對佢哋的思考。如果我們不去思考怎樣走到這一步的話，今天很容易就會犯回同樣的錯誤。你以為說一句生逼博嘢沒有地方，那就會可以香港可以獨立，甚至香港可以民主， 咁嘅話其實係咪同呢個三十年一事無成咪一樣係咁一事無成咁樣。咁但係好多時候就係我哋就話，如果你淨係 take 一個 snapshot 睇今日呢個 status， 你就覺得好得好有趣好過癮。但係你只要望返去一個比較長嘅時段呢，你就會睇到嗰個限制緊議員可以做嘅嘢嘅呢個咁嘅環境背景呢，這個 context 其實係冇改變過嘅。之前嗰集我哋都講過啦，就係財爺呢個薯片叔叔喺度冷笑，見到呢個689嘅記者會裏面呢，即係 up 呢個 3C meeting 嗰陣時喺度冷笑，咁我哋就喺度討論緊究竟 3C meeting 係乜嘢呢，早討會係乜嘢呢，咩叫做 senior officer meeting 呢 ,SOM 呢，咩叫 morning prayer 呢，咩叫做 policy committee 等等，呢啲政府內部決策嘅機制。正正就係橫州事件令到大家睇到呢，政府嘅決策好似係好封閉不透明，好多神神秘秘嘅嘢。正正就係咁，我哋更加需要係咪呢，係將裏面嗰個過程呢講出嚟。因為你正正係知道個過程先知道今日梁振英所做嘅嘢係幾咁是違反了政府裏面的那個本身的程序的公正性。如果不是的話，你就是說、哎、官商勾結，官商鄉黑勾結，但是怎樣勾結呢，在每一個步驟每一個細節裏面怎樣反映到這些不尋常的動作，而影響到政府整個決策在市民裏面的公信力呢。所以我們就用了2個小時的時間去解釋究竟那個政府決策的個過程和制度是怎樣。所以呢，今集呢我就係、是、都係會繼續 follow 返呢個思路去諗構思嘅問題。咁個題目我就定就叫做吳克儉症候群。咁點解呢，就唔係話因為吳克儉呢最近出咗啲咩醜聞，因為呢個教育局長出醜聞呢就無日無之㗎喇。唔好話出醜聞，簡直係一個根本係喺政府內與政府外都受唔到人尊重同埋尊敬嘅一個教育局長。大家要明白教育局長負責的是什麼呢，不是只是搶地盲搶地起樓那麼說。陳茂波去做這些事是對的，因為他本身就自己炒這個做劏房啊屯農地啊等等，由他去盲搶地呢，當然就會有那麼狠得那麼狠，有那麼盡去那麼盡，連北角一個那麼小的球場都搶地來起樓，是不是正正就是他這種 style。 吳克儉是什麼呢，他是主管香港的教育政策，而教育政策就是我們說現在香港中產社會最關心最關心的問題。譬如我們朋友聚會這樣坐在一起，有兩樣東西一定講的，第一有什麼好醫生，神醫的所謂、元朗有沒有一個神醫可以醫這些病、有什麼特別的治療方法是可以令到你、解決這個五十肩、或者什麼東西。這個就是五十歲的人的聚會的話題之一。話題之二是什麼呢，讀書。讀書就很廣泛的了，即係如果個細路而家可能係讀緊中學嘅呢，就諗緊喂究竟離開香港升學好啊定係返嚟好呢，送咗外國升學係咪鼓勵佢唔好再返嚟呢。第二個話題就係如果再細啲嘅點樣入國際學校呢，係咪英基而家越嚟越難入啦，甚至根本上一個 local 嘅中產都即係如果冇請託之門嘅話呢，根本係入唔到添，咁應該點呢。第三就係話如果係要請託搵咩人呢，咁咁呢啲就係你可想而知，就係健康就係個人問題啦，教育就係下一代嘅問題啦，係困擾住而家即係香港嘅中產最重要嘅兩個問題。而受政府政策影響最多嘅呢其實就係教育問題。但係你擺一個咁嘅巴曲頭喺度，一條咁嘅彈散喺度，佢唔單止冇辦法能夠令到政府嘅政策可以順利推行，我相信在他手上任何東西都推行不到的，國教好，包括現在諮詢的這個新的中史科課程都好，而實際上他一站出來就被人 X 的了。大家那些父母一見到吳克儉出現呢，就直情是不想見到他，不想看他。那你可想而知，由一個這樣的問責官員去推動一個中產最關心的政策，特區政府的民望如果想高都幾難。現在不單止不是梁振英個人的問題，而是你有幾大秤砣在這裡。第一個秤砣是陳茂波，是不是自己團地已經搞到一身蟻，所有新界的發展計劃他都是沒有 credibility 出來解釋的。結果在橫州事件裏面真正隱形的那個是他，而出來解話一個呢竟然是什麼，上去這個 TVB 這個講清講楚跟吳景俊接受訪問那個是什麼呢，是地政常任秘書長林漢豪 Benedict Lin。 那你想一下，如果我是納稅人，我給了300多萬年薪一個叫做陳茂波的彈散， 結果呢做危政府最危急最關鍵的時候，而出來去面對公眾那個不是陳茂波，而是這個 Benedict。 那你想想這個即是什麼的制度來的呢？再加上就是有吳克儉這類這人，第二個秤砣，第三個秤砣就是這些保安局長啊，一大堆這些呢永遠在危機的時候閃了去不見了人的，是不是？包括在朱凱迪受到恐嚇初期，保安局長就閃了去的，講來講去就是那個咁嘅得個警察裏面嘅一個管理層出嚟去面對咗公眾。所以最後尾歸結為一個乜嘢現象，就是叫吳克儉症候群。個核心要討論嘅係咩呢？今日就係講緊問責制之崩潰嘅原因，同埋一個山寨問責制究竟對香港成個管治帶嚟乜嘢災難性嘅影響。據我所知呢，喺教育局裏面嘅 AO 呢對吳克儉是嗤之以鼻，已經是公然是表面化，甚至在會議上公開斥責這個吳克儉。所以他說不單止吳克儉不是在受不到公眾的支持或者得到公眾的欣賞，甚至在政府內部也都視他一個 loser。 那導致吳克儉很多時候就第一就不出席這個政府的內部的會議，第二就是什麼呢？就是不翻工，甚至是即是不出現在寫字樓，費事撞到 AO。 所以就經常去什麼呢？就是叫秘書安排就是出席這個禮賓活動，即是剪彩啦，有什麼那些的其他駐港的辦領事館的什麼國慶活動、國慶酒會就來必出席啦。就他的剪彩程度呢，就跟另外一個問責官員叫高永文呢就叮噹碼頭。咁然後另外一條叫什麼呢？就不留在香港啦，索性。所以你見到上次他連這個 TSA 立法會的公聽會他都不去啦，他就咩去了日本看紅葉啦，然後去這個香港的學生去日本 working holiday 的活動裏面呢，就跟日本就跟香港的學生講日本點好呢，就講兩樣嘢嘅，第一就食放題好，第二就日本學生的制服好睇。你諗下，即係呢個簡直係丟架，一個教育局長去推廣香港同日本嘅文化交流，而是在他眼中歸納出來日本的文化就等於食和色。看制服這個你問我，肯定背後那個心理情意結就不是只是欣賞日本學生那種精神面貌多好，大家都明白的，日本學生制服其實就是日本的 AV 文化裏面一個很重要的 cosplay 來的。所以你想想，一個這樣的教育局長居然那個對日本文化論述的水平就是只是停留在最基本最基本的動物性的要求，就是食和色。即直情是一講出來已經是什麼呢？直情是在外國來講已經可以走得的了，其實已經是。那你不要再講之前這個國教就躲在這個奶媽林鄭月娥後面，我當你是初初新上任，但之後呢每一鑊出來解話呢都是解到烏裡單刀亂七八糟，只是懂得說自己調氣不順，香港人調氣更加不順，對著一班蛋散的問責官員。好啦，而家就要正本清源去討論呢個山寨問責制，一個咁嘅撲街制度行到今日嘅去留存廢嘅問題。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哋唔認真去處理呢個問責制嘅問題呢，香港未來嗰幾年呢會面對更大更大嘅管治問題。嗱，首先我哋諗返轉頭先，究竟香港問責制係點嚟嘅先。嗱，話說就係當年呢董建華連任呢就是提出就要求就推行這個高官問責制，然後用六個月的時間匆匆忙忙就推了出來，結果到公佈之前北京就扣留住那個問責官員的名單，直至到再隔了幾日北京才就正式批准這個公開公佈這個問責制。高官問責制其中一個背景可以講回，就是在董建華第一任期之內出現的幾單事件。當時支持高官問責制的呢，其實最主要最主要是來自親中勢力，即是共左派勢力。為什麼呢？就是他們覺得因為在回歸即是1997年之後呢，董陳相爭，令到很多特首的施政呢是沒有辦法順利地推行，於是呢就是說特首要埋班，埋自己班子了。好啦，當時 under 這個問責制下面呢，其實有兩班人呢在董建華背後去推動這件事。剛才我說一班就是左派，左派諗緊嘅咩呢？就係要搵一啲志同道合啊，即係話同呢個特首理念相近嘅人，即係左佬啦，就開啟咗一棟門 就是讓這些左腦可以呢就是進入去這個管治的核心，這個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什麼呢？就是來自當時的自由黨商界了。李鵬飛啊、田北俊啊這些呢其實是最先提出這個部長制的，他們希望提出部長制的想法呢其實跟左派是一樣，左派就希望由他們去控制個特區政府，而自由黨地諗緊咩呢？就是將由香港走向一個政黨政治，走向政黨政治的話就由這個政黨中人出任這個行政長官，咁而後呢就委任政黨人士呢就出任這個嘅問責官員，咁咪變成一種準內閣制囉。咁呢種內閣制嘅話咪有利於佢嘅政黨去推行佢嘅施政。表面上自由黨呢套諗法呢邏輯上喺政治邏輯上呢係合理嘅，但係佢冇留意一樣嘢，就係個行政長官不是由選舉產生。呢個就係好 fundamental 嘅，令到問責制一開波就是變成山寨化的原因了。因為當你的行政長官、你的 platform、 你的政綱是沒有人民授權的時候，你委任那班人所推行的政策本身是充滿著這個高風險，因為很容易民意就會 flip。 因為譬如很簡單，我美國大選我上場，我說會加這個公司利得稅是得到民眾支持上台的，那我順理成章就用協民意呢去壓服那些反對的既得利益，就去推行咯。譬如美國的醫療改革等等，這些都是。但香港正正是因為沒有這個民選制度，這個高官問責就一開始就變成是先天的 DNA 已經是有問題，即是未出母體的時候已經是感染病毒了。這種病毒是沒辦法克服的，我覺得。好了，這兩班人呢就借幾件事件呢就是去令到高官問責就可以逐步上台。其中一件事呢就是跟當時97年之後呢揭發出來的一些的政府施政的失誤有關，譬如什麼呢？就是這個房署的短裝。而短裝事件呢，當時的房委會主席呢包括行會成員來的是黃奕明呢就是請辭的，而當時負責的房屋處的處長廖學禮呢 Tony Miller 呢就是完全是不需要承擔這個責任。咁當時呢社會就開始輿論就開始即係有一種睇法，就係話公務員匿喺呢個所謂嘅政治中立嘅保護傘後面呢對佢嘅施政係唔需要承擔責任。好啦，於是呢就有一班嘅人出嚟呢就組織呢種民意。咁起初我覺得呢北京對呢個高官問責制嘅反應呢其實唔係咁熱烈嘅。喺個社會醖釀開始討論嗰陣時候，即係話喺董建華連任之前嘅一兩年度啦，開始有呢種聲音嗰陣時候呢北京的反應不是那麼熱烈。我覺得當時北京的看法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隨著董陳之爭越演越烈的話，而2001這個陳方安生受到這個前期深副總理的憤斥之後，提早退休之後，整件事就開始白熱化。而董建華呢一博取決定做的時候，就用很倉促很喇西的時間呢就去希望在他第二屆政府裏面呢就推出這個高官問責制。所以一出來的時候呢他就遇到物色人選的問題，這個就是董建華施政一路以來的一種的弊病，是什麼呢？浮誇風，講就天下無敵，做就無能為敵。其實這個跟梁振英都是一脈相承的，就是永遠都是即是左腦講政治就天下無敵，吹到由美國重返亞洲、南北韓、六方會談到呢個俄羅斯崛起等等，然後先至講到香港佔中㗎嘛，即係好似好理解，什麼都給他們看透了一樣。但係到執行起上嚟呢就係喇西到無倫，水墮墮烏里丹刀。其實問責制執行起上嚟亦都係一樣，有幾個問題一開始嗰陣時呢係冇徹底去解決到嘅。第一，當初美其名呢個問責制呢是要一班官員在施政出現失誤的時候是承擔政治責任而下台。如果是這樣的理解的話，這個問責的意思是向民意負責，是不是？不是向行政長官或者向北京負責。但是這個山寨問責制一行了之後就開始變形了。變形是什麼呢？就是這些官員不是向民意負責的，而是向特首負責。好了，那問責的意思是什麼呢？如果是這樣，原來向特首負責，而特首是不是民選產生的，特首就向這個中央人民政府負責。那即是說什麼？即是說永遠沒有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特首都不可以解除那些問責官員的職務， 而要解除他們的職務的話，除非中央批准，那你就問什麼責呢？如果是這樣，就算吳克儉做到幾撲街都好，只要他後台夠硬，只要他後面執行的國民教育政策是北京或者西環所授權的，他理得你香港民意是怎樣，他理得你立法會對他有什麼看法，他繼續可以去看紅葉，繼續可以去吃放題，同埋去睇呢個學生制服，係冇意思嘅。所以呢個高官問責制第一樣嘢 self-defeating， 自我瓦解嘅係咩呢？就係問責呢兩個字，大家以後唔好再提，唔需要再提，因為根本係冇機制問責嘅。而家係包括佢委任咩人，同埋呢啲人如果出現決策嘅失誤嗰陣時候，應該係點樣？係完全係冇一個機制去問責嘅，冇一個機制去處理嘅。你睇陳茂波，你話 OK，ICAC 查過冇 case 嘅，但係喺政治上，佢自己囤地同埋劏房呢樣嘢，根本上已經係政治上一個死罪啦。點解咁樣唔應該問責下台咧？點解？因為佢係梁振英嘅左右手，係梁振英嘅親密戰友，係佢物色佢入去，本來係攞嚟奪呢個曾俊華嘅權做副財政司嘅，但係開唔到位，結果就借呢、這個當時一上台之後。呢、這個發展局長麥齊光嘅醜聞，即係當時陳年往事裏面咩互租呢個單位呃房津呢樣嘢，其實呢單嘢本身我覺得都係一個醜聞，點解會懟出嚟懟落麥齊光，然後將個位係俾咗自己老友，就係陳茂波。當陳茂波做咗個位嗰陣時候，仲問咩責啫？係咪先？係咪？所以我就話，淨係你睇到呢幾件事，而家呢個高官問責就已經係名存實亡。所謂 political officer 是什麼呢？一陣間我再解給大家聽。咁第二樣是什麼呢？就是個物色的過程裏面呢是沒有一套規範可言，這個才是第二個大的漏洞。所以你見到原本老董一開波的時候，他是希望什麼呢？在個人事上可以逐步呢是找外面的人滲些人入去，就一半到呢就是由這個原本的政務官去，即是原本的局長是公務員來的，就由他們去轉做這個問責官員。但是他物色外界的人的時候，發覺他衰格了，那個朵臭了嘛，因為個行政長官的朵在他第二屆政府裡面已經臭了朵了，那哪些人會進去呢？這個才是難題，你根本物色不到好的人。第二，你物色那些人的程序是怎樣呢？如何輪選這個問責官員呢？有沒有輪選過程呢？這個我覺得是最擔心的，令人結果有些人是無厘頭，不知道為什麼入了去的，譬如民政事務局長何志平，我都不知道哪個人，有人說他是董太的麻雀腳，如果是董太的麻雀腳就可以做問責局長，那就發達。我覺得真的是不是到今屆了，上屆還有一些叫做梁錦松啊、唐英年啊、李國章啊，這些即是表面上啊，在一個社會裏面還是有一定的資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去出任這個問責局長，但是結果呢，在轉任的時候呢，有一班具有實力甚至在政務官裏面得到 AO 支持的人呢，就是不看這台戲了，就是說我不轉過去做這個問責官員，甚至什麼呢，當外面找了一個人進來的時候，我不撈添，我連常任秘書長都不撈，提早退休。譬如你看到周德熙、吳榮輝、任關佩英，這些全部都是在政務官的系統裏面是得到政務官認可、認同甚至視為政務官模範的人。任關佩英就是當年彭定康要整頓這個 ICAC 的時候，就找了他進去做這個委員會，廉政公署檢討委員會的秘書，然後之後出任過廉政專員去落實 ICAC 的改革。退休之前其實是做這個衛生福利，根本就是我不喜歡你騎了一個人上來，我就不撈咯。很多情況都是這樣的，你唐英年騎了上來，我周德熙就不撈咯。好了，結果就已經第一個震盪是什麼呢？就是令到一班資深的政務官意興難生離開這個官場。 OK， 你上來那班人好了，跟著什麼呢？跟著就大家各自為政了，連 PO 本身因為有幾個人想競逐接董建華的位置，包括梁錦松和李國章，於是呢整個問責團隊一開波的時候，實際上你不要說團隊，各自都有自己的算盤，各自都有自己的算盤，而加了一層 PO 之後，就出現了一個架床疊屋，即是一層問責官員在上面，跟著下面就是常任秘書長，然後就到這個 政務官，即是副常秘等等這些，然後到處級的官員，就變成出現一個架床疊屋的情況。咁所以董建華當時就話咁啦，不如我哋將呢個局同處合拼，咁咪可以減輕呢個架床疊屋囉。結果真係做到嘅只係得一個，就係教育局同教育處合拼，就冇咗教育處啦，之後就變成教育局。但合拼完之後又冇計劃再推行落去囉，結果架床疊屋嘅情況仍然繼續存在。喺而家嚟講，公務員體系冇因為推行問責制個效率而得到提升，甚至個效率是不斷下降添，正正就是因為這個所謂架床疊屋的問題，而引申了第三個問題出來，就是現在是更加大鑊的，就是公務員政務官和問責官員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衝突。原本政務官就是那個政策裏面揸撇人，他是話事人，跟著對上就是所謂的三司了，梁振英自創的 three 司了，就是這個律政司、財政司和政務司司長，本來就是這樣的。現在呢就不是，現在打橫整個層肥膏進來，那層蛋散肥膏就是吳克儉啊、黃錦星啊、陳茂波啊這班蛋散肥膏在這裡，然後調回轉由他去指派下面本來對政策最熟悉那個的常任秘書長去做事。但是記住他們又沒有從屬關係的，即是說這個常任秘書長如果的表現令到這個問責官員不滿的話，他的升遷其實不是由這個問責官員去決定的，他同時是由政制事務公務員事務局裏面去決定這個常任秘書長的升遷問題，即是說他是有能力可以消極抵抗不去執行你所做的事。咁所以就係話以前就係一個姓董一個姓陳嘅矛盾，推行咗高官問責制之後，呢個矛盾呢就等於癌細胞一樣迅速擴散到去成個官僚層，即係話 PO 問責官員同 PermSet 常任秘書長甚至係下面嘅政務官嘅矛盾呢，係籠罩住成個政府裏面嘅各個決策科裏面。咁你諗下啦，即係原本就係嗰粒嘢就係一粒皮膚癌嚟嘅啫，你就將佢要切咗佢，不過一切了它之後呢，在切的過程裏面呢就從一聲迅速擴散到它整隻手那裡。而一個問題就是究竟是不是壯士斷臂斬了隻手了。為什麼會這麼嚴重呢？很多人現在就說最多就是思維素餐，最多就是有得它繼續去外國考察。你看楊偉雄一個夾硬千辛萬苦搣個位出來給自己有這個新的創新科技局長，上任之後大部分的時間是外訪，大部分的時間是外訪，做乜嘢啫？究竟香港系唔系一个咁向外向型嘅科技制造业嘅城市咧？系咪先？睇唔到嘅其实系，但系真系同科技发展、同科技应用有关嘅嘢，譬如你睇到噶嗰啲 Uber 嗰啲就放蛇走去拉 Q 嘅 ，Tesla 嗰啲电动车就要佢拆咗佢嗰啲嘅里边嗰啲嘢。嗱，呢个就系香港而家嘅问题。嗰阵肥膏做到嘢又自可，三百几万、四百几万都值得俾，但系你谂下。不單止做不到事，甚至是帶來一個更加嚴重的後遺症，是令到原本想做事的人不做事，這個就是香港今日的現況。所以你問為什麼整個政府的施政會是這樣，它不是只是梁振英一個人的問題，當然梁振英有他的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是什麼？是物色了一班不等使的人進去，去組成他的管治班子，而呢班嘅政務、呢班嘅問責官員嗰個質素，係直接影響到佢同常任秘書長嘅政務官嘅相處，同埋合同協同工作嘅能力嘅。而呢樣嘢咧，既有制度嘅問題，亦都有人事嘅問題，兩者惡性循環，就變成今日香港慢慢陷入一個所謂不可管治嘅一個局面。咁我哋一陣間休息一陣，翻嚟咧，我哋就會講下究竟呢個 AO system。是一路怎樣發展出來，而發展到去1997年之後，究竟他遇到的一個真的問題還是假的問題，而推行了問責制之後，究竟除了一開始的我剛才說的先天不足，整個部署、整個籌劃或者過程是不得死細、浮誇風之外，還有些什麼是令到出現了今日這種所謂的吳克儉症候群呢？我們先休息一陣先。